继续来听歌，请欣赏张强演唱的《秋意》，可以柔带出的一个人的情歌，欧阳菲菲演唱的《忘情》。 记得那一班公车可以回到离别那一刻。哦，一个人听情歌，牵一首温暖的，忘了是我让你带走快乐，爱你那么深刻，别问这样放手之直到梦醒了，爱到那么深刻，他给你幸福，我痛也舍得。 就让我不再想他，不再想他。 也又变成那过往云烟的时候。也许一旦失去它，在我心中也会感到虚空。为爱情要付出代价，昨天虽是爱人，今天变成陌生。 继续来听歌，请欣赏那英演唱的《贪恋》，周慧敏带出的《保护》，周华健演唱的《在云端》。 现在我不由自主的，我不顾。 是为梦想追逐，做你的依靠不做束缚。当我在怀中，向后的脆弱再藏不住，我的心希望你保护。我愿将全心全意都付出，

街暗淡的光彩，在灿烂上记忆慢慢的堆积。你曾说那再美的回忆也会被时间放弃，握紧就让它过去，成为永远永远永远的过去。也许爱到最后总是退一步，容易得到的爱情看不清楚，毫无挽留选择离开和结束。你要孤独，也许爱到最后总是退一步，容易得到的爱情看不清楚，毫无挽留选择离开和结束，找另一个孤独。光彩在尘浪中记忆慢慢的褪去，你曾说那再美的回忆也会被时间放弃，过去就让它过去，只为永远永远永远的过去。也许爱到最后总是退一步，容易得到的爱情看不清楚，毫无挽留选择离开和结束。你要孤独，也许爱到最后总是退一步，容易得到的爱情看不清楚，毫无挽留选择离开和结束，找另一个俘虏。失去的就不愿再去回想，已经找不回来，我已不再去想念，又怎会让那想念再次层层缠绕着我的心扉。 感觉多么棒，呼吸相同的空气，听鸟儿歌唱。 幸福的预感，爱也会让人特别勇敢，忘记了疲倦，抵挡孤单，就要回到你身旁，回到你身旁，心跳像音乐一样，你对我的情感是否如常，一直把我放在心上，就要回到你身旁，回到你身旁，回家感觉多么棒，呼吸相同的空气，听鸟儿歌唱，把心中所有感想细细分享， 继续来听歌，请欣赏李静演唱的《我是真的在乎你的爱》，千百惠演唱的《无梦的我》，巫启贤演唱的《思念谁》。 我一个人独自徘徊，徘徊在无广州街头，找不到回去的方向，说不出心痛的理由。我一个人独自走过身边那陌生的大厦高楼，再次体验两手空空的感受。我还有梦，梦很温柔，就像你从前美丽的眼眸，心很难受，却找不到恨你的借口。我是真的在乎你，在乎你给我的爱，我是真的忘不了你的神态。我是真的在乎你，在乎你给我的爱，我是真的受不了你的伤害。爱与不爱，爱与伤害，谁能够说明白？广州街头，找不到回去的方向，说不出心痛的理由。我一个人独自走过身边那陌生的大厦高楼，再次体验两手空空的感受。我还有梦，梦很温柔，就像你从前美丽的眼眸，心很难受，却找不到恨你的借口。我是 真的在乎你，在乎你给我的爱，我是真的忘不了你的神态，我是真的在乎你，在乎你给我的爱，我是真的受不了你的伤害，爱与不爱，爱与伤害，谁能够说明白？ 其实啊，忘不了也好，受不了也好，反正你都不在了，忘不了的是你的伤害，受不了的就是你的爱。 每当你抬起头来望着我，会使我不知所措。透过你那朦胧胧的双眼，我知道你不再承诺。透过你那沾满脸上的泪，知道一切的错，我一直不想告诉你，因为你的心不会像我一样的颤抖。我一直不想告诉你，因为我只能感动自己，却不能感动你。孤独和寂寞伴着我，孤梦的我不想告诉你，因为你的心不会像我一样的颤抖。我一直不想告诉你，因为我只能感动自己，却不能感动你。 你知不知道思念一个人的滋味，就像喝了一杯冰冷的水，然后用很长很长的时间，一颗一颗流成热泪。你知不知道寂寞的滋味，寂寞是因为思念谁。你知不知道痛苦的滋味，痛苦是因为想忘记谁。你知不知道忘记一个人的滋味，就像欣赏一种残酷的美，然后用很小很小的声音告诉自己坚强面对。你知不知道寂寞的滋味，寂寞是因为思念谁。你知不知道痛苦的滋味，痛苦是因为想忘记谁。 这个时段我们听到最后一首歌是裘海正演唱的《如果你是女人，我是男人》。

says no more. Deep in my heart, drawn by the dark. Deep in my heart. 你的双手，你的肩膀，你的背影，正在向着我撒野。你的双唇，你的眼睛，你的美眸，轻轻接近就犯了。我的天，你的沉默，你的温度，你的一切，在我的世界里，黑白是非都否定，每一步都是考验。 来听歌，请欣赏范文芳演唱的《每个梦》，郭凌霞演唱的《穿过海的声音》，黄舒骏带出的《伤心小站》。 海的那边，潮水涌来，听见你召唤。坠落的流星好像欢颜，暗色的岛屿，忽隐忽现，如何区分？一片片说再见，如果爱情很遥远，我们是否可以无知无觉？哦耶耶， You are always my baby， 穿过海的声音多么清晰，大声 伤心小镇，因为每个人都，因为每个人都把他家当作旅社。 过他的情人。他说这里是个伤心小镇，因为每个人都想自己，喜新厌旧，包括他的爱人。 继续来听歌，请欣赏陈琳演唱的《没有音乐的情歌》，黄格选带出的《失忆》，费翔带出的《不再冷》。 你说话，你想些什么？ 舍了记忆，还是要把过去全都忘记。去年的冬季不辞而去，看冬天又来临。思念最痛心，你的来信说比我还伤心。都是欺骗自己才有这样的结局。哦哦哦哦，我听不见声音，看不清风景，读你的来信可以刺瞎我的眼睛。也曾经是坚定不移，说他是唯一，我再也不想听，都已经忘记。我们的记忆何不让它埋在心底，我想我只可以祝福最寒冷的冬季快过去。说比我还伤心，都是欺骗自己才有这样的结局。哦哦哦哦，我听不见声音，看不清风景，读你的来信可以刺瞎我的眼睛。也曾经是坚定不移，说他是为相依，都已经忘记，我们的记忆何不让它埋在心底。我想我只可以祝福最寒冷的冬季快过去。我听不见声音，看不清风景，读你的来信可以刺瞎我的眼睛。也曾经是坚定不移，说他是唯一，再也不想提，都已经忘记，我们的记忆何不让它埋在心底。我想我只可以祝福最寒冷的冬季快过去。

魂的想你，我愿意认，我是认真，对你的爱一天天的加深，哪怕结果会残害我一生。火热的心睡不醒，风吹不冷，只希望能和你共度一生。我这个爱人有点天真，有点点愚笨，对爱没天分、哦、爱你的眼神，爱的天真，紧闭的双唇，只愿等你亲吻。 全是不堪一击。 心也行，北行哦，北行，感觉捉摸不定，没有道理可循。 向你念你，我就离开你和你分别。当我需要看你听你，我就走进你和你相遇。当我需要想念你，就离开你和你分别。当我需要看你听你，我就走进你和你相遇。因为亲爱的，只有在思念你的时候，才是我心灵最就离开你和你分别。当我需要看你听你，我就走进你和你相遇。 来听歌，请欣赏邰正宵演唱的《心太冷，梦太真》，小虎队带出的《做你的天》，林东松演唱的《爱情大梦》。 不吃，情不盼。 就能心宽，随风随意随自己陷进爱的情绪，无声无息无所望，无际无边飘荡，天地一颗心被你轻轻牵绊，爱难守一方，怎么看得淡？爱怎能说忘就去忘？心太冷，但梦太真，我情都掏尽还是一个人。你说人世变，看不见，不必太认真，一切有缘分。心太冷，但梦太真，情戏如人生，伤了真心人。我的一颗心到永远，越陷越深，我不负了危险，苦苦缠绵。情不盼，是否就能心宽？随风随雨随自己，陷进爱的情绪，无声无息无所望，无际无边飘荡，天地一颗心被你轻轻牵绊，爱难守一方，怎么看得淡？爱怎能说忘就去忘？心太冷，但梦太真，我情都掏尽还是一个人。你说人世变，看不见，不必太认真，一切有缘分。心太冷，而梦太真，情戏如人生，伤了真心人。我的一颗心到永远，越陷越深，我辜负了危险，苦苦缠绵。情都掏尽还是一个人，你说人世变，看不见，不必太认真，一切有缘分。心太冷，而梦太真，情戏如人生，伤了真心人。我的一颗心到永远，越陷越深，我辜负了危险，苦苦缠绵。 让牵过的手断了线，爱像风筝越飞越远，孤单的面对明天，我只能够说抱歉，后悔在我心中蔓延，你的梦我都看见，真的好想做你的天，是舍不得你为我受累，反反复复不能入睡，伤心一回又一回，爱之所以无怨无悔，受尽雨打风吹，因为难得早一回，好想做你的天，为你付出永永远远，给你幸福，为爱不计日和月，当爱已不能挽回，你我 飞，希望谁都不愿闲。 真的太多，如今对你是